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拾杯拾杯拾杯拾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拾杯 Operino 为你疯狂。拾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拾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拾杯的冷气，气气，拾杯凉。拾杯的冰块，块块，要疯狂。这温度不断升，要抓狂。汗在不断流着脂肪。我不想再躲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手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拾杯拾杯拾杯拾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拾杯 Operino 为你疯狂。 拾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拾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拾杯的冷气，气气，拾杯凉。拾杯的冰块，块块，要疯狂。 这音量太大，像菜市场，越来越觉得有点缺氧。我不想再坐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手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雨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拾杯拾杯拾杯拾杯，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拾杯 Operino 为你疯狂。 拾杯的可乐，啦啦，让你爽。拾杯的海浪，浪浪，让你浪。拾杯的冷气，气气，拾杯凉。拾杯的冰块，块块，要疯狂。 来放个大招给你看，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啥大招啊？龟派气功啊？ 来自 RMB 永斌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这就是我的大招。 对你放出这个大招呢，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什么回应，等我一会儿想到招我再告诉你好吗？ 其实我今天招数很多的 啊，这么多。 往常我们节目当中大概就是放不到20首歌曲吧，今天我的歌单满满当当，而且我还要把它们都放出去。 那我赶快制作歌单，我听出来了，是这意思是吧？ 不，其实今天呢，跟我们周五的一个特别策划有关系。周五的时候，我们有早安游乐场嘛，对不对？ 又要考我了 啊！ 这个就是我也要体验一下奥运健儿在赛场上的感觉。 那倒没有那么的紧张，因为毕竟昨天的比赛看的人心是一揪一揪的。我们期待着8点钟的时候 ，PD 给我们带来的朝思暮想看奥运的环节。 好嘞， 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疆观音台的气温呢是22.4度，受热带的低压烟花影响，昨天呢本市普降中雨，东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现在降雨仍然在进行当中。今天白天的全市都有小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道路湿滑，出行的情况之下呢，请各位来注意一下安全。预计呢傍晚前后降雨会趋于结束，而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大家不要去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啊。 是的，还要再提醒大家， 北京市气象台目前也是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本市大部分地区今天都会有雷电活动，短时的雨强较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部有中雨，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级别，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嗯，总体来说呢，天气今天还是呈现一个雨态。哎呀，我早晨就是没少看了一点天气啊，现在我是浑身被冻得瑟瑟发抖哈， 冲出门被淋了个透啊、 咋办呢？你说啊， 咋办？晾干呗，还能咋办？不主持节目了吗你？ 哎呀，你这话怎么接得这么顺呢？ 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上班机器。 我发现了，你赶快来念一下今天大家的排行榜的情况吧，好吧？ 签到排行榜 Top Ten， 第一名 Betty， 第二名睡不醒的默默，第三名大震，第四名周周，第五名是飞鸟。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飘摇的云，第七名太子，第八名陈泰诺，第九名 Annie， 以及第十名呵呵。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你每次一学小兵，我都有一种心头一震的感觉。 我一个老兵是吧？ 我今天准备了这么多首歌呢，除了要考考 PT 之外，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 哦，是吗？ 哎，大佐，咱聊点啥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你看啊，这个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科技向前看，走向富裕路，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努力的成果。但你说，假如有一天你的生活环境刷一下回到了古代，你会咋办？那假如穿越回去之后还能带两样东西，你带点什么呢？今天呢，咱们就打开脑洞想一想，假如穿越回到古代能带两样东西，你会带点啥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如穿越回古代能带两样东西，你究竟会带点什么呢？ 你会带点什么呢？ 嗯， 刚刚大佐在念前面那段的时候 PD 已经失声笑了出来。 对，因为我想起了赵本山老师，然后呢，而且我刚才听到了以后，我就想给大佐回一句啊， 嗯， 带一件家用电器吗？手电筒吗？ 你有电吗？请问 电池带一兜吗？ 只能带两样东西，手电筒和电池。 哦，那就占了。 你是有多需要照明？ 算了 你蜡烛不好用吗？ 我还是想想别的吧，这好亏啊。 好了，来回复我们，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 哎， 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哎，和娃哈哈营养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今天有可能中奖的就是你哈。 嗯，仔细想一想，当你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呢？ 你给这歌吧。千年泪，你知道吗？ 对呀，啊，就是有特别古风古韵。 不是，就是想起要穿回去，我两行泪流了一千年呀，啊。 想起我好不容易穿回去了，我只带了 手 电筒 和 电池，两行泪啊。 一生中只一眼就花落，装在人影独坐也唱得更寂寞。一段路分两头，爱了却要放手，不是等风走过，扬起回忆如昨，摇摇欲坠不见你的背，还有今生的世界，嘲笑的风高唱的离别，我却听不见。是把你寻找。 悄悄的离别，我却听不见。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梦里看得见。我多想再见你哪怕一面，前世未了的眷恋，在我血液里分裂。 眼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是哪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啊，来自 Tank。 这也算是很多人的一个青春的回忆了。虽然这部剧当中没有穿越的桥段，但是呢他演唱出来你穿越回古代，发现自己带了手电筒还有两节电池以后悲伤的心情。 哎呀，你这个穿越回去以后没有穿回古代，我跟你说，我原来最喜欢看穿越剧的就是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他是咋穿过去的， 他咋 穿回来的。 那你好无聊、啊、 中间所有都不看。 所以你才会提出说带着手电筒和两节电池这样的想法。 对，但我发现大家真的跟我差不多，哎，有很多人其实都不考虑现实这种条件的哈。 啊， 比如说御猫驾到啊，他说我一定要带一个火锅底料，到古代开个火锅店稳赚了。首先啊，就是你 那你带个配方不好吗？ 对、啊、 你带底料去，你火锅店撑不了一天吧，应该就结束了。 然后乡亲们还没吃出，老乡们还没出来有什么味道啊，这火锅店就已经一日足。 太子说这个话题我以前还真的认真想过 啊，认真的、啊、 摄像机肯定是要带的，想记录一下那个年代、电池的话呢就弄一个太阳能充电器补充电量吧，再一个就是空调也能用太阳能发电，炎热的夏天没这个真不行。 对，但你知道 Dennis Dragon 说什么吗？我带个足球，带个哨，给古人讲讲现代足球的规则。跟去蹴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展， 我就不信提前几百年发展国足还是上不去啊。 这个想法好啊。飘摇的云说，如果能回到古代，那些手机电脑啥的都是虚幻，因为没有地儿充电也没有信号。我准备呢带一个小推车，然后把中国古代史整一套带到古代，因为我历史不太好，这样回去吧。虽然我不准备当先知，但是我起码知道在哪里生活会比较无忧无虑 啊。你要这么说的、 啊、这个好聪明。 但是你带套中国史回去，古代也不开赌场。 不，主要是他自己先看完了之后，他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古代好可怕呀，这古代啊， 哪里有战乱我就避开哪里。 对啊，那我还回去干嘛？我能不能不穿回去啊？ 这不是你自己想的，这是 就非得穿 啊！就穿之前呢，就是发善心说允许你带两样东西。 但我觉得六一这个答案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特别聪慧啊。他说我带俩哆啦 A 梦，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行的话，还能打开任意门，坐着时光机，我去任何朝代。 主要是吧，现在这个时代。你带着哆啦 A 梦好像也没有啥用，因为他毕竟不能真的帮你带出来东西嘛。哎，我发现我就是很现实的人，我有在认认真真的思考说，如果我穿越回古代，我带哪两样东西会比较有用一些？ 打火石吗？ 不是， 那是啥？ 就人家以前有钻木取火，或者说有那种 钻木取火，不至，中国古代已经脱离那个。 我知道，但是人家其实是有可以，对，可以打火的。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应该会带药品。就是比如说感冒药或者止疼药这类比较简单， 带两 样哦，对， 两盒 药品，药品我就带一盒 啊，一盒就行。 对、 啊， 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呢，我这边有妙药，哎，我是不是一下就能被皇上发现？ 皇上发现，然后那一盒吃了，那一盒呢，就一盒。 这可咋整啊？ 不，皇上也不能天天感冒，不是？ 你应该了解一下制药技术啊。 我先管他个半年一年的，我这不就能被权贵发现吗？ 哎，我刚才翻译一条啊，你看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我多带点金子和银子，这可是硬通货。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 啊， 你知道 你说的啊？ 我不是要带两样东西吗？第一个我带药品，第二个我就带金子 啊。 对，因为到哪里去之后，你首先你有硬通货，你保证你自己不会， 我特别想 活得很惨，然后你可以再开个小本买卖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但是我特别想泼一头冷水给你们这种人的想法是、你现在有金子吗？有金子还用回去吗？你是多大的大户人家还能带金子回去？ 奶奶留给我的那个小的金戒指揣兜里。 想啥呢？这是 起码能保证前两天不饿死。 有金子你就是大户人家啊。 当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带哪两样东西？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是脑洞题。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 这位壮士，醒醒醒醒，请问你带了哪两样东西？ Say something， 说点啥？ 说点啥呢？你说刚醒来，自己掏了掏兜，发现只有一个手电筒和两节电池。恭喜你哈，可以在晚间照明两个月啊！ 我要放弃我刚才那个答案。我后来一想，让你这么一剖析，就是带个电器，还要把电池拆下来算两件，觉得好亏啊！但你知道，我们有的听众小耳朵就是准备带什么？准备把咱俩带上。 啊 小耳朵说呢， 那我俩干啥？ 说你个那个这个5380说哈，穿回古代最想把二位主持人带回去，这样就每天听聊天了，听现场版直播不香吗？就是感觉把咱俩带上以后说来一段， 那我们俩在这个年代， 咱俩就现场开始早修啊， 在这个年代不好吗？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回去？你看小齐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带药品、本草纲目，还有吃不完的头孢，能济世救人，还能开店挣钱。 大家这姐哎这样。咱们先把古书排除了好吗？回去也有，就是刚才有《孙子兵法》的，有《本草纲目》的，那本来就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会儿也有啊， 不好吗？ 对啊，你多带点金子回去买两本好不好？ 傅英飞说：“我想带着我老公，我老公天文地理都特别擅长，再带上一房车的物料，够做一个月生意的就行。 那还得带个房车回去啊， 对，赚点古代的钱币，回来还是文物， 哎， 是不是双赢？ 是海绵宝宝爱喝酸奶的这一条挺好的啊，这个真的说中切题的话了，他说可以带辆自行车回去 啊。” 回去还可以用、 哎、 而且对古人来说这是一个没见过的玩意儿， 对， 可能挣大钱，对不 对、 啊、 对对对，而且能迅速提高，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的情况就是自行车刚来中国的情况， 嗯， 你知道刚来的时候就当时就热到连那个皇帝都要把这个当时门槛都哎，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 去掉之后去骑， 而且人家也不需要动力嘛，对不对、啊 嗯、 人力哈。 陈大诺说，如果能够回到古代，我想带除颤仪还有现代的药品做一个写入史诗的神医、 嗯、 你现代的药品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除颤仪吧、没有电，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现在习惯性的还是带我们就是身边常用的这些东西，那你会发现电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穿越回古代没有电，大部分的东西你好像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对，但坐表的欣然小姐姐呢，我觉得这两样东西还可以，她说呢、带历史书就公用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先看一看啊。第二步菜谱， 嗯， 就是我带菜谱回去，我不就是个大厨师吗？ 但你知道好多菜没有啊，它不像现在你进到超市里面之后就是任你选择。其实后来才知道说，就是好多菜它是分不同朝代才传过来的。还有一些不爱吃草的羊咩咩，他说穿越回去，我当然要带上袁隆平老人家的杂交水稻种子呀。推广种植要把这项技术学会，你说这得救多少人啊？ 对， 哎，这个想法特别棒。 那穿之前先这个去实习一下啊。花6个月的时间先把这东西学会再说，哎，但是我觉得你带菜谱，刚才那个想法，就你一定不能带那种简易菜谱，就盐少许， 对，你回去了之后必须得是那种满汉全席级别的， 哎，是啊，然后还有人说，饭盒的快乐生活说带可乐和芬达，我看出来了，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过瘾一时爽的人， 对，喝完 拿两瓶回去就喝了。 用户5169 PD 他说，我穿越回去必然想要带百科全书啊、你看别的女主穿越回去又会医术又会种地，我啥也不会，带百科全书我名扬四海，我再带上一本《后宫甄嬛传》，让自己多活几集。你怎么确定自己就一定能进后宫呢？ 你知道刚才 Dance Dragon 是说到那一条挺有意思，他说之前的郭德纲的一个相声里面嘛，他也是开始往回穿越，穿越回三国，说穿越回过五关斩六将，那我不就关羽吗？结果穿了5次回去，都是那个被斩的五关和六将。最后一盘，我终回去终于穿成关羽了，然后一抬头一看，麦城，走麦城。 不要这么惨， 所以咱们穿回去也得看看在哪下脚是吧？ 开开脑洞，当你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 哎，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我们先从古代暂时回来，因为还是舍不得现在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比如说在电影院当中，目前全新定档了一个亲子冒险动画电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宣布定档8月6号，这是第二部了。 它的主题曲是《隔壁泰山》吗？ 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 哎，好， 森林之王不应该是狮子吗？为什么是猩猩？ 说啊，影片呢讲述的是亚当一家呢为了保卫家园，远赴阿拉斯加展开了大作战的亲子冒险故事。还真的是啊，跑得那么远哈、相较于前作，在剧情当中的融入呢，也是更多加入了一些亲情和喜剧的元素。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呢，就觉得让主人公能够有重拾勇气的那种感觉哈、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二正式定档8月6号。

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在我们音乐早餐的投稿信箱当中，收到了来自青鸟的这份投稿。他说，每天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间都是伴随着音乐974好久了，今天很高兴可以参与到音乐早餐的选拔当中来。我是万千医务工作者当中的一名，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那么因为昨天要上夜班，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他制作生日早餐了，希望可以通过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帮他送上这份祝福。那今天呢，青鸟帮你制作的这份早餐就是爱心韭菜饼，大家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收获这份爱意满满的早餐吧。不管是制作的步骤，详细的图片和文字，青鸟都帮大家贴上来了。首先我们准备原材料，四个鸡蛋，200克面粉，一点点盐，还有牛奶以及韭菜碎，把以上的材料充分的搅拌均匀，热锅加油，然后放上新型的模具，再把我们刚刚搅拌好的这些材料哈整个倒进去，然后可以试情况来增加或者去减少你倒入的这个原材料。那脱模的时候呢，爱心可能会有一点点破损，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用筷子去辅助，帮助它成功的脱模，成为一个特别漂亮的爱心早餐饼。为了视觉效果啊，他说我平常做了一些少许的修补，平时其实我可以不用模具就做出一个心形状态的一个爱心的韭菜饼，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在家里做一做。今天呢，青鸟说我想要点播一首咖喱咖喱给我的儿子，想对他说，航仔今天你8岁了，希望以后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都来一起成长，一起改掉不良的习惯，每天进步一点点，做更好的自己，要加油了，生日快乐。那么就把青鸟送给你的这一首咖喱咖喱送给今天过生日的8岁的航仔小朋友，生日快乐。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帮青鸟给自己儿子送出早餐祝福的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听到 一大串前缀、就是找不着早餐的这郭鹏。 怎么找不着早餐？你刚刚没有认真听吗？我们今天做了爱心的韭菜饼， 还挺好的啊。而且呢，觉得这份呢早餐确实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口味，因为反正我一会儿下了班我再吃它也不会骚扰到你，对不对啊？ 想什么呢？ 要不是整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全韭菜味儿 直播间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啊， 但我觉得凭我这个口才，我回到古代我都不用带东西，我就直接拿个台儿开始。 那这样，你不用带东西，你把你那两样给我，我带四样行吗？ 今天我们来开脑洞题哈，问问大家，当你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或者也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你想穿回哪个朝代，为什么？ 这也可以啊， 对吧？ 对，想穿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那种说穿的特别不寸。穿成关羽呢就来到了麦城，这就不太合适。 过五关斩六将，穿回去被斩一回，太惨了。 Majesty 说，我一定要带上放大镜一枚，古人生火极其不易，每次使用完之后都要保存火种，很不方便，所以带一个放大镜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呀，节省很多生活当中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还可以卖出个天价。 好像大家今天呢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古代缺什么，比如说古代没有玻璃啊，很多人都想到了玻璃。郎松堂说呢，带一份制作玻璃的技术，回到古代找到原材料，制造出玻璃，把他们窗 都给他们换了， 给把那个纸糊的窗户都换了啊。 还有刚麦氏自己提到了，他说我带一个番薯种子，古书周礼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记载，所以呢如果带一些番薯回去，能够解决当时统治者最头疼的饥荒问题。饥荒问题在古代真的还挺严重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带一个种子回去，种子和放大镜这两样东西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我今天感慨一下啊，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大家说到的好东西都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比如说美洲大交换的，就世界大交换之后，美洲的这个番薯啊、马铃薯、玉米进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口暴涨，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而另外呢，就是刚才呢，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比如说玻璃这件事儿哈，当时好多人不是就是环游世界嘛，后来看到一些土著以后，就拿玻璃珠子换黄金啊， 玻璃弹球， 对吧？这种事儿真的很多哈。 刘斌提到了，他说我媳妇儿一听今天的话题就说，这是你的风格，你一定得参与一下，因为这事儿他在家里早就幻想过了。如果回到 琢磨好久了， 如果回到古代的话，我带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弹球，因为古代没有玻璃，所以我媳妇儿说这一定是特别贵重 的 珠宝， 对， 一颗就得10斤8斤的黄金才跟我换，我才换呢。第二本呢要带上一本详细的中国历史，这样就可以做到未卜先知，还能逢凶化吉。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穿越小说嘛，说那个人回去以后带了俩玻璃杯，就是咱们平常最普通的玻璃杯，带了10个，然后结果给古代人看了以后，那个人大惊，而且是然后 好漂亮， 就是看了半天以后回来以后跟他说，人家怎么会说好漂亮这种的话？人家说客官，这个琉璃盏是从哪里获得？ 琉璃盏 哇，一听就可能高大上了很多，是吧？ 葡萄美酒夜光杯啊， 对啊，没有见过啊。 还有葡萄说我要带两样：收音机、种子、种粮食跟种菜。那你收音机确定能收到我们，以及电该怎么解决一下哈？ 但是伊萨普波摸这个比较好啊。他说呢，我要带一个煎饼摊和手抓饼，把鱼子的早餐秘籍都用上。直接垄断历史上的早餐业啊！就你刚才那个手抓饼，不是可以翻成30几种做法吗？啊， 对， 自带好几种哈。 对，那你得多少手抓饼，而且还要确定它一定不坏，这真的是蛮难的啊。 还可以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穿越剧的主题曲，大家来猜一猜是哪部剧。同时，这个题呢，也作为给 PD 今天的预热题。 哦，第一个题这么快就开始考了？ 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的打乱一下节奏，就不放在最后统一去考了。 今天都不准备考我题了，那挺好呀。 考你。 这首歌曲的名字我知道，《三寸天堂》嘛。 对，但是我今天要考你的是，它是哪部剧的插曲以及演唱它的人的，就是主角的名字。 那大家还帮我吗？ 帮啊！ 我还发小红包吗？ 发。 那你一首歌的时间，我来百度一下。 你怎么？三寸天堂严艺丹，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 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前向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 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满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刚好多人都猜出来正确答案了，确实这部剧算是穿越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了， 哎、 就是《步步惊心》，主演是刘诗诗。 我跟你说，我是没有猜出来，但是呢，你只要问我这部戏的主角是谁，我立马给你回答出来。 那戏中的名字叫什么？ 马尔泰若曦。 哇， 对不对？四爷啊， 你看过、啊？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部看的第一集和穿过去和穿回来那部戏啊。 就是只看了第一季怎么穿去的， 对啊， 第二季怎么穿回来的？ 宫锁心玉和这个我都是看了怎么穿过去又怎么穿回来啊。 用户5911他说，最近我正好刚刚看完了一遍《步步惊心》，就听到了这首歌曲、 嗯， 还有好多朋友都过来跟我们说，哇，好好听啊！当时最喜欢的就是这部剧了。 哎，是了啊，当然呢，这个今天我们想想，这个穿越剧确实啊，就有很多桥段，穿越剧当中也设计过，像刚才有人说赘婿当中呢。 这个郭麒麟演的那个角色，其实他是学了一首，叫什么？ 就是 皮蛋制作技术。 对，就是这个技术还好。我觉得之前最好笑的就是他把现在，比如说像拼多多还有淘宝经常用的这种，就是什么帮砍一刀啊， 那不好用吧？ 就是这种 什么的啊？ 就是这种就是商业的机密，或者说这种方式、 嗯， 然后带到了古代之后，帮他老婆家的这个布店去卖布。 哦，还挺不错的， 发现真的还挺厉害。 但我跟你说啊，在一众小耳朵答案当中，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滤波器，我觉得太赞了，我一定要再跟你说一遍啊。 啊、嗯， 他写了这么一段故事啊，他说有一天呢，小太监焦急的对穿越的靖宇神医说：“王神医，皇上偶感风寒，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您敢看看？您给看看？ 对呀、啊，我不是带了药吗？ 对 对 对，靖宇进了皇宫以后，装模作样的把了把脉，掏出了几粒白加黑，说：无妨，皇上，白天吃白丸，那个不瞌睡；晚上吃黑丸， 睡 得 香， 三天就可痊愈了。 嗯， 然后呢，皇上看了那几味丸药， 受风嘛， 对 吧？对， 挣扎的起来说 啊， 挣扎的起来问了靖宇一个问题 啊。” 鲁迅原名叫什么？靖宇下意识的回答： 周树人。 周树人、皇上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了，跳下床说：没想到你也是穿越来的，爱卿没有带电池，我的手电筒没电了。 所以你是皇上是吗？ 对啊，皇上是我穿过去的。 所以咱们两个是，算了算了算了，这个脑洞题，一个歌送给你哈 ，Goodbye，、我不要参与。 你这个神医，你给我送首 Goodbye 啊啊！ 我都已经穿回去了， 好吓人、啊！ 我还碰见你，我得多倒霉啊！ What's left of me is only broken parts. You take the pretty and color it dark. My only grievance is this broken heart. When you finally find yourself. 为什么刚被我嫌弃了那么久的小剧场大家居然这么喜欢，而且还催着滤波器赶快出下集，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下集、 哎、我问你啊、你经历这么久以后 看到我以后就给我送了一首 Goodbye， 你不应该送一首因为刚好遇见你吗？ 我都已经把白加黑送给你了，你还要什么？ 也可以，对对对，你可能一共也没几颗药是吧？ 对吧？ 你看是皇上， 嗯， 才把最后这么金贵的两颗药给我哈。 我还得告诉你，我没有带电池，谁要带这种东西啊？回去也不经用。今天来跟大家开开脑洞啊，当你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 哎，这个我叫毕小美呢，就是比较惨一点，她说，哎。估计我也活不过两集，我带啥也没用，带个好脑子回去就算了啊。 这也确实是，但是好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说要带着历史书回去，我就想请问大家，高中时候历史课都没好好上是吗？ 就是带历史书也不见得有用吧，就我觉得你得带个徐霞客的这种什么游记之类的、啊、 游记、 对啊， 更有指导作用， 风土人情才能看得清楚，对不对哈、啊？ 哎呀，阳光彩虹小黑马说，我想带上范闲，就是括号张若昀当时饰演的那个角色，回到唐朝，因为我最有身材优势哈、 哎， 以胖为美嘛。因为唐艺昕说了，有了男朋友就有了全世界，所以带着男朋友回去也挺好的。 哎，伊赛伯摩说这个，哎，我要充分发挥一下我的化学和生物特长，所以我准备带上配方和工具。回古代开一个酒馆，开一个香水店，开一家药店。 哇，这个厉害了啊！ 哎，你看他要人真的知道的话，他回去找到原材料，他就可以做了，对不对？ 哎，确实是。你看张旭也是这样想的，一定要带上材料学和现在的淘米种子、原材料的快速发展。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早一点进入到工业革命，同时也保证快速发展带来的饥饿问题不会出现。 哦。这行， 大家都想得好深、 啊、朕就准备封你为共命大臣了啊，这国家的经济就准备给你了，我呢就去找找我那个电池到底在哪儿， 还惦记着自己的电池呢。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当你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综艺，怎么说呢？我最近看了一些片段，我觉得它有点好哭，也有点奇怪，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这样也能，只能说现在综艺市场内卷的也很厉害啊。 对，这个综艺我在国外看过，就是它的其他的版本啊，但是国内这个名称呢叫做《再见爱人》，具体的内容就是三对面临感情危机的夫妻。乘坐两辆房车开启了一段为期18天的旅行啊！ 是，这是一个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这样算是中国版的首档离婚综艺吧。再见爱人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哎，我觉得就是挺好看的，就是如果说现在在恋爱或者说准备结婚的人可以都去看一看，就是说当爱情归于平静，然后你的荷尔蒙也不在的时候，你面临真实的生活的时候，你该会是要怎样的一个想法，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包括他的明星观察团当中的一些发言，我觉得挺棒的。昨天有位朋友说到了，就是说你不要高估你对于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忍耐程度，你觉得你可以为了不管是金钱也好，地位也好，或者方方面面也好去舍弃，你觉得自己可以忍受可以将就没有关系，但总有一天你会坚持不下去。 哎呦，说的真好。但是我想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综艺就是教你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吗？ 啊，不教你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如何选择对的人，以及如何提升婚姻的质量。 哎，那他们最后还会离吗？有没有可能复合？ 你就看一看啊，你不是喜欢跳到最后一集去看吗？ 啊，对对，也是啊。现在最后一集出来你告诉我一声好吧，我就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怎么开房车出去的，以及开回来以后他们怎么样啊。 哎，确实看起来心情还蛮复杂的，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关注一下再见爱人。这首歌曲来自狮子合唱团，再见我的爱。 晴天我和你初见面，阴天也许是个热恋，雨天就从这里分别。昨天彩虹带着笑脸，今天泪水滴过双眼，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

1234567。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版。昨天呢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日子，中国代表团再度收获了3金1银，游泳队和国乒也拿到了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队伍的首金。目前呢，我们的国家队在奖牌榜上重返第一名，这让我想起了， 从今天开始，唐家大方枪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 当然呢，今天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幸福的一天，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就是一日双金、快如闪电以及提前包揽。先看一下一日双金的张雨霏。此前呢，女子100米蝶泳张雨霏获得了银牌，距离金牌只差 0.05 秒。赛后呢，张雨霏阳光自信的笑容感动了网友。而在今天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张雨霏一路领先，最终是以打破了该项目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赛后她也很坦然。 其实100拿银我并没有很失落，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有拿过，所以200米蝶泳也只是说尽力去游，发挥自己水平就好。崔导呢也是给我讲了一堆，当然那么多我也没全听进去。他对我讲，这是你的舞台。 这是中国游泳在东京奥运会的首金。随后呢，张雨霏得知自己还要和杨俊轩、汤慕涵、李冰洁一起出战4x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力以赴的四朵金花也游出了非常爆炸的成绩。 淼淼第一棒游的太好了，下去我都没有吃到浪，然后我后面的话我就觉得会越来越放松。 前150我都是说哎算了算了，因为我觉得人家肯定比我快，我不是200字主项吗？结果游到最后50，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说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很有力量，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7分40秒33的成绩，四朵金花用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夺得了这枚金牌。历经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失意后，他们王者归来。这些95后、00后的小花们，用出色的表现在泳池内展示了中国速度。说到了速度，确实那也是太快了。除了张雨霏80分钟夺得2金之外，乒乓球女队的孙颖莎只用了34分钟就横扫了刚刚夺得混双金牌的日本队员伊藤美诚。赛前自信满满的伊藤美诚，梨花带雨的拒绝了中国媒体的所有采访要求。而面对日本媒体，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我真的很想进入决赛，因为我知道我的实力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结束了，我只能转换一下心态，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 但是我们的孙颖莎对这场比赛的形容词只有一个， 过瘾。 中国的另外一位国手陈梦击败了新加坡选手于梦雨，最终和孙颖莎成功会师了女单决赛。当然也引出了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提前包揽。在晚间进行的这场堪称国家女子乒乓球内部训练赛的决赛当中，经过了6局苦战，陈梦是以4-2力克孙颖莎，摘得了本届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赛后陈梦激动地表示， 我觉得我的时代到来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有点空白吧，说实话，因为我感觉其实这一刻等挺久了吧。 当然提前包揽的不只是女队，在男单半决赛当中，樊振东4-3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选手林韵如，马龙同样以4-3的比分击败了德国选手奥恰洛夫。跟女单一样，中国男单已经提前包揽了冠亚军。但说到今天和樊振东的决赛，马龙的态度非常谦逊， 肯定还是一场下风的比赛，我希望自己还是真正到决赛当中能够享受比赛吧。 龙队的声音当中还听出了一点点大佐的味道，哈哈，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当然有欢喜也会有失落，此前已经连败于土耳其和美国队的中国女排迎来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俄罗斯奥运队。不过这场关乎于出线形势的关键战当中，最终经过激烈的较量，中国女排还是以2-3惜败于俄罗斯奥运队。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8:1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来了朝思暮想听奥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哇 ，EW 说听到了 PD 对于女排的解说，再配上这首歌曲的前奏，瞬间泪目了。中国女排要加油！ 哎，是的，中国女排要加油。我觉得，就支持一支球队呢，就是在他辉煌的时候你要支持他，但在他到谷底的时候，你同样要特别支持他才对，对不对啊？ 哎，没错。昨天的比赛真的是看的人又过瘾又揪心啊。 对， 有揪心的部分，比如说刘国梁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场比赛看得我脑梗都快犯了但是也有特别爽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男单女单的乒乓球都已经提前锁定了冠亚军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骄傲自豪，就谁与争锋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昨天这个女单比赛完了之后，有两条热搜瞬间冲了上来，分列第一第二位。第一位是陈梦约黄晓明回青岛聚一聚，第二名是黄晓明说陈梦的表哥在家里准备接风筝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吧，就是黄晓明是陈梦的表哥， 亲表哥啊。 对对对，两个人的奶奶是亲姐妹哈。 对， 然后下面的网友就很损，在各种回复说你怎么连表妹的热度也蹭，然后黄晓明说终究是我配不上了 哎，是这陈梦之前其实有一个疑虑呢，就是说他一直不想被人叫成黄晓明表妹，现在反过来了， 是吧， 陈梦表哥 终究是他配不上了吧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儿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8:14，邀请大家继续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大佐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开什么样的脑洞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你看啊，这个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科技向前看，走向富裕路，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努力的成果。但你说，假如有一天你的生活环境刷一下回到了古代，你会咋办？那假如穿越回去之后还能带两样东西，你带点什么呢？今天呢，咱们就打开脑洞想一想，假如穿越回到古代能带两样东西，你会带点啥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如穿越回古代能带两样东西，你究竟会带点什么呢？ 你会带点什么呢？但是回复我们的互动话题，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哎，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嗯，今天一开始，对，我们两个其实已经说过一轮了。 是 你想要带什么东西？ 对， 然后也被吐槽了啊！ 我那能改吗？ 带手电筒， 我本来带手电筒还可以，结果让你一说那个电池还得分裂，我忽然就觉得一点都不香了啊！ 但真的要仔细想一想，因为只能带两样东西。蜜糖也跟我们说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两个星期不看手机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个月不看手机，真的能忍得下来吗？而且夏天没有空调，还要穿特别厚的古装，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有道理，你知道，就是之前人们都说，这个在伦敦搭地铁是一件非常文艺的事情，因为所有人每天都会去看报纸。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没有 WiFi， 不是，是因为 没有 4G 信号。 信号到以后，大家都看。 看手机。 今年才开始准备铺设 4G 信号，你能想象吗？啊， 今天来问问大家，当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带哪两样东西？ 对，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想穿越回哪个朝代，为什么呢？给大家先提供五个选择吧，来自后弦的一首歌，唐宋元明清。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犹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心照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诗不忍读再见，楼下枕边回味烟满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吉他上我们轻轻唱，也只需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辈很多年，灰尘似无前，笔锋眷恋我天西江月，那轻轻留恋你单纯局面，清醒时中没 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很秀，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The Lakes。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当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带哪两样东西？很多人其实都提到了自己的老公跟孩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好朋友等等的。 是的啊，我觉得 回去呢，好像生存能力呢可以慢慢去这个见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呢有了一个温暖的保护感哈。 是，那如果说像熊猫堂的成员有一个人可以成功穿越的话，应该要把整个团都带回去吧。 啊，这可以这么穿吗？ 太特殊了 啊，他们已经出道一周年了，最近呢发行了一个纪念的单曲叫做 The One。 在这一年当中呢，他们用自己特大号的欢乐和萌力刷新了大家对于偶像的认识。可能传统当中觉得偶像就应该是啊帅气的，或者说要控制身材的，但看他们萌萌的在舞台上

点焕发崭新的魅力，继续来感染和影响当下的年轻观众。 嗯， 这一次在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再度来袭，感悟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与广大百姓的鱼水情深。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9月4号的晚间19:30，北京音乐厅著名的钢琴家李坚独奏音乐会《无音之音》巡演北京站是正式启程了。肖邦、李斯特、德彪西以及斯卡拉蒂等经典是再现，让音乐传达治愈的能力呢，继续加强我们的力量，用音符书写温柔的缅怀，开启心灵的新旅程。期待到时与您相见，共赴音乐盛会。购票的话，请大家关注一下大麦网啊。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早安游乐场，周五终于来了。一开始我把预热题已经放在7:30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跟你尝试了一下了。当然我们也还有刚出门的朋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玩法。今天呢，我们的早安游乐场说到了，你看我们的 slogan 里面就讲想不到的新鲜玩法，所以配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当然要给你再发一个想不到的更新的玩法呀。 就以后还每次还要Q 下话题是这样吗？ 不用不用，是昨天受话题的启发。我们今天不是问大家关于穿越的故事吗？ 对啊。 如果你要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我觉得大家很多的一些经验应该都是从看穿越剧里面得到的吧。比如很多朋友提到说，我一定要带书回去，因为你看穿越回去的女主，他们都知道接下来历史上发生什么事儿。啊，对， 是这样吗？ 通晓医术啊，等等等等的。 就穿过去之前还给你点时间让你准备一下啊。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穿越剧真的还挺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早安游乐场金鱼就精心准备了，哎呀，就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5部穿越剧的OST 啊，5部啊， 对，我接下来呢、 okay. 要分别考你，所以大家也过来帮助一下郭 PD。 鉴于他呢一般看穿越剧的时候只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所以我觉得这其中有几部他应该不是很熟悉。 嗯， 那么玩法很简单，我就先放歌曲、 啊、 歌名和歌手都是会告诉你的、 嗯、 但你要回答我的是这是哪一部剧的插曲以及剧中主人公的名字是什么。 行，没问题，来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题。 这是洞箫吧？ 啊，这是来自金莎的《星月神话》。嗯，我来跟你讲一讲这个故事的梗概啊。 哦，还有故事梗概呢？啊，挺好，来说说说说说看。 讲述了80后青年易小川在一次偶然的际遇下穿越回了秦朝，经过一次次的奇遇和历险， 寻秦记。 啊？ 对吗？ 逐渐蜕变成为人心济世的一代大将，谱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神话故事。 哦，神话， 确定吗？ 对，确定， 确定是神话， 对 吗？对。好，那主演是？ 主演是成龙、金喜善。 这那是好气啊！ 我只能想起这个神话嘛，对不对？ 那是电影，我说的是电视剧。哎呀，你求助一下大家吧。 哦、啊，那我求助一下，但是我还蒙对了一条，是不是？ 你蒙对了一条，对对 对， 对 对。好，我看一下啊，来求助一下大家，到底说他说啊是神话， 嗯， 神话，然后呢？ 主演， 主演是谁？胡歌吗？ 对。 哦，是胡歌还是？ 是胡歌，还有另外的一个，大家都没有猜出来吗？ 胡歌呢？ 白冰啊！ 哦，白冰啊！ 啊，对啊， 这是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和盲点啊！ 哎呀， 但我能蒙出神话、 嗯， 也是在你的提示之下。 哎，是的，你看我给你介绍这个剧情很重要，是不是？ 对对对，就差说这要出一道填空题了。好了，感谢，第一题啊！ 好，谢谢 胡歌白冰啊！ 好， 感谢夜的黑，感谢夜王星空，感谢莫洛，感谢 Stamridge， 好、 哎， 感谢这些朋友啊。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题很简单了，简直就是送分题， 哎、 来听一听。 我一听我就知道呀， 这个前奏是不是很熟悉？还需要我给你一些剧情提示吗？ 不用不用，爱的供养嘛。 对，来自杨幂的《爱的供养》，请问这是哪部剧？ 爱的供养那是不是有很多神奇的能力嘛？就让人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是特别想站起来好好听 一下， 对。然后爱的供养是宫啊， 啊， 宫啊， 是吗？ 对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宫锁心玉啊。 哎，对，宫锁心玉是 对的，简称宫嘛。对， 这样，因为这道题太简单了，就是加码一下。请问剧中女主的名字叫什么？ 女主角的名字是杨幂扮演的。 杨幂扮演的谁呀、啊？ 那个马尔泰若晴。 那是步步惊心。 不是，叫啥来着啊？ 大家知道吗？可以来把答案发送给我们。 哎，你还能现假题啊？谁快？大家赶快来告诉我一下。 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没有人说他饰演啊，秦川是吗？ 对，洛秦川。 啊，洛秦川， 哎、 对， 讲述了现代少女洛秦川穿回清朝，经历宫廷生活，在宫心计之后回到现实中，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故事。 哎， 你今天这个朗诵，语文课代表，你果然准备要回去穿越，把各个这个穿越剧当中的套路都摸一遍啊。 好了好了，第三题稍稍有一点难度哈，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到底是哪部剧呢？这是来自李健的《一念一生》 啊，我知道，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哈， 对吗？ 你这我拔刀了， 不对是吧？那我 那是凉凉好吗？ 啊，那我再想想啊， 来，我给你一点提示吧，讲述了 你这个提示每次不如不给，我就听剧情去了。你说一下这是什么剧情啊？ 讲述了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张庆熟读古典名著，他用现代文。然后剖析古代文学史的论文不被教授所认可，所以呢，为了让 传过去了吗？ 他就通过写小说的形式阐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 哎、看我这个 身世、在他的小说当中，身世神秘的少年范闲 啊，嗨，那个《庆余年》，对不对？我是说我看过这一集。 对，《庆余年》答对了啊！ 对对对， 主演是谁？ 主演张若昀嘛？ 啊，没错，哎，答对了。好的，今天 PD 还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就给他拔个刀吧。 好，感谢感谢，我终于还是回答的这个剧最近还是比较大火一点。 是的， 啊、 像 Summer 用户1840 IG， 还有四月兔热心市民 Chris 玩，其实都帮我们去答对了。好了，第四题很简单了，你听一下这个风格，你差不多应该就能听出来是哪部剧了。 赘婿吧， 穿越题材。哎，对， 因为听起来太欢乐了啊。 是的，这是来自赘婿的插曲，来自许嵩的放飞。 来，我今天可以，我忽然觉得我的就是文史知识还不错，我应该可以穿越回去了啊。 要不要加考一下，就是剧中的男女主角的名字叫什么？ 叫郭麒麟和那个郭麒麟演的叫啥来着？ 宁毅。 哦，宁毅。然后那个女主叫啥来着？ 苏檀儿。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俩，对他们俩过得非常不错啊。家虽有妻 无人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马上就来到最后一首哈。最后一首其实我算给你小小放水了，但是也看你自己能不能够答得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兰和胡歌的《一念执着》。要给你点提示吗？ 啊，这是你提示一下吧，是吧？说说剧情，最好把主人公的名字也说出来啊。 现代白领张晓因为车祸穿越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成为了满族少女马尔泰若曦。 啊，那不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吗？ 哎，他跟三寸天堂是一部剧当中的插曲，步步惊心的插曲。 对， 好了，今天谢谢大家给 PD 的一些提示啊，咱 PD 自己也挺强的，答对了好几首。 我今天打算把那小红包送给你，我觉得你给的提示是最多的，就怕我猜不出来。 好了，选一位我们的听众吧，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念执着》。 不念，如此在可不与你相恋，多一步的擦肩，就步步沦陷。是时间的过错，让我们只能错过。多想念你多遥远，早知道是苦果，这一刻也不想逃脱，可惜这字眼太刺眼，两个世界之后只好情深缘浅。 想念你多遥远，早知道是苦果，这一刻也不想逃脱。叹息着自言叹自言，两个世界之后，是时间的过错，我们只能错过。我有多么想念你，有多遥远，早知道结局是不能抗拒的错，停留在这一刻，不想逃脱。是时间的过错，让我们只能错过。我多想念你多遥远，早知道是苦果，这一刻也不想逃脱。那吸着自言叹自言，两个世界之后，之后情深缘浅。 很多朋友都说太喜欢了，《步步惊心》《一念执着》，《步步惊心》当中的插曲都好好听。 对， 比如说新田也说，因为这首歌曲知道了阿兰。今天还有朋友太厉害了，像 Summer 说，静瑜出的题我居然全看过。那你真的是好喜欢穿越题材啊！我今天给的这五部剧都是穿越题材的。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吗？说这个在剧中呢，当时觉得特别遗憾的那些桥段，在现实生活当中，刘诗诗和吴奇隆补了回来啊！ 哎，是的。那么 PD 今天要把这份小红包送给帮助你的哪位朋友呢？ 我要送给周周。那就周周平常感觉就是各种黑我，但是今天感觉哎，每个题都答对了啊，答的还挺好的哈。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是不是一直催更的？我们的推送啊，大佐说了，对不起，我再也不拖更了。国货之光3.0版噔噔噔噔已经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是，当然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这条最新的推送啊。我们再也不拖更了哈。同时呢，这个今天呢，大家刚才有人还在问我刚才放的那个女排的歌曲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歌单，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歌单了哈。 嘿，没错。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全新 to one 21天正在回归。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泪吹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开启去活着，就算累心了，付出一切埋没都不要了，生死是直接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飞儿乐团第九张全新大碟《钻石之心》，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目是来自他们的《Someday》。 哎， 其实当时听完整张专辑之后，我对这首歌曲印象挺深的，因为我觉得听完 Lydia 主唱韩瑞的一些故事以后，再听这首歌曲，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她是一个大概97、98年生的小女孩，其实年纪还非常小，突然就被万众瞩目到，然后成为了一个大家青春记忆当中乐团的新的主唱，遭受到了很多的攻击，甚至是无端的指责，但她都扛了下来。 是她自己呢？说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这句话呢本身呢就是韩瑞对自己的这种真心的表达跟执着哈。他们说一颗闪耀的钻石在形成之初是未经雕琢的朴实，所以呢也想通过这首歌曲来深化一下这样的一种意义啊。 是，其实当时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包括听到 demo 的时候， Lydia 韩瑞当时他说在录之前一反往常的大哭了一场，就是听完这首歌曲也感受到了一些共鸣吧，所以我相信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倾注了更多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飞儿乐团的 Someday。 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忘了来到微博为我们的话题 Listen 21 Listen 21来为飞儿乐团集赞，期待在北京音乐广播听到他们的声音。 像那束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要演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时间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却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 背景信息，我在听这首歌曲，也有一种很感动、很想哭的感觉。刚查了一下，韩瑞其实是96年的，现在非常年轻，只有25岁啊、 嗯。 那么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作为大家青春记忆当中一个主唱的2.0的版本，再重新出山，接受大家的审视和批评，同时也拿出了这几年当中磨砺出来以后更加自信、更加光芒灿烂的一种全新的状态，然后让大家来审视一下他的第9张唱片，整个飞儿乐团的《钻石之心》。 嗯，韩瑞的感觉 呢，就是我觉得这两天呢，你整个听完专辑下来，你会觉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接受他的声音了。 嗯， 甚至我说到了，如果你不把它看作是飞儿乐团的话， 对你把它看成一个全新的乐团， 就是一张专辑嘛。啊，对，非常好啊，这张专辑，而且我觉得风格也多姿多彩，也离不开他们的其他两位老师，尤其是建宁老师的这种安排和制作哈。 我们期待着飞儿乐团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 Listen to One 的企划当中，那也需要大家来到微博当中来为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加油助力。接下来是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又出炉喽！今天这首歌曲呢，哎呀， 甜度满分。 这两个人我特别期待，但是我一直想说到的就是希林娜依高和米卡嘛。米卡呢，当时其实一出场就觉得他那个 R&B 的电音嗓哈，太好听了。而希林娜依高呢，我客观的说，迄今为止他自从毕业之后发表的所有歌曲当中， 不太适合， 没有一首适合他自己的原本嗓音。 那你来试试这一首吧。这首歌曲呢是希林娜依高和米卡来共同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吧，叫做《陷入爱》。其实这部剧演的也是甜甜蜜蜜的，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很忧伤。 哎呀，女生是非常甜美可爱的状态，而男生依然是米卡擅长的磁性温柔真诚的一个嗓音。来听听这首《陷入爱情》。 那个甜蜜，先可以颗心放在你这里。 天蝎某个，蝴蝶恋某个，每个有你的时光。Yes。Yes, yes 在你世界、在你身边，再拥抱用尽一点多一点、 孤单终结，环绕你的视野，有我陪你每一天。啦啦啦啦啦。 爱情，正好我最近也在追这部剧，你是我的荣耀。哇，杨洋跟迪丽热巴简直太养眼了。 你看你根本就没有 care 他们俩在唱什么。 就他们俩一直一下把我唱到主角的爱情里了，难道这不成功吗？作为一首 OST 是挺成功的，但是我就是继续收回我刚才的话，这首歌曲也没有那么适合希林娜依高。哎，我觉得是用了他一点点的嗓音的一个部分，主要他的嗓音太厚了，他其实 是 有很多的宽广的维度在里面， 就还是比较喜欢欧美范儿的那种感觉， 哎， 更适合他一些啊。今天我们聊到了穿越，大家都跟我们一起说了说穿越回古代最想带哪两样东西，有带药的，有带书的，还有带技术的，还有带上自己家人的。其实今天我精心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哎，很有深意，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试想过了一千年以后，当时的人们会不会在想，他们穿越回我们这个年代，他们要带点什么东西呢？ 我还以为你说咱们今天还有个选项可以穿到一千年以后呢。 想啥呢？ 那挺好啊。